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萍、何巨业。 时间嚟到晏昼嘅5:13，香港电台咧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嘅何巨业你好。是咦何巨业呢个连线呢可能一阵间会搵返返嚟嘅。不过呢我哋不如先讲一讲呢一啲特别消息啦。咁一阵间呢再同何巨业呢倾过今日嘅风暴之下呢各区嘅状况嘅。首先呢係有民政事务总署一个嘅特别报告。因应风暴最新情况，民政事务总署已为有需要人士加开以下嘅临时庇护中心。场地係位于新界区嘅天辉路社区会堂，地址是天水围天辉路，如有查询可致电热线25728427。另外一个特别消息呢就是苏拉继续以超强台风强度逼近香港。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的晏昼6:00到8:00之间发出9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风暴潮影响，沿岸低洼地区的水位今晚起将急速上升，可能出现严重水浸。而沿岸地区的水位亦都会在听日即是9月2号的朝早大约6:00开始显著上升。考虑风暴最新的发展及情况，为确保学生安全，教育局宣布听日所有学校是继续停课的。嗱，咁啊，好快咧，我哋要听一节咧最新嘅风暴消息。风暴消息翻嚟咧，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嘅，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 下午5: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下午5:00，超强台风苏拉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约110公里，即是在北纬21.9度、东经115.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珠江口一带。苏拉继续以超强台风强度逼近本港，本港离岸及高地吹烈风，部分高地达暴风程度，与苏拉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苏拉会在今晚至明早最接近本港，在香港电台天文台以南约50公里内掠过。本港将吹偏北风，逐渐转为吹东至东南风，原来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市民需要保持高度警觉。天文台会考虑在下午6:00至8:00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风暴潮影响，沿岸低洼地区的水位今晚起将急速上升，可能出现严重水浸，最高水位有机会与2018年山竹集港时相约。晚上约9点开始，本港东南沿海地区水位会上升，当中吐露港的最高水位预计于午夜时分升至海图基准面以上约5米或更高，比正常潮位增加约3米或以上，最高水位可能达历史纪录。威胁最大的地区包括城门河、大埔、沙头角、西贡等。本港各沿岸地区的水位亦会在明日早上约6点开始显著上升，维多利亚港的最高水位将升至海图基准面以上约3米多，沿岸低洼地区如鲤鱼门比正常潮位增加约1.5米，而大澳水位则会升至海图基准面以上约3.5米，比正常潮位增加接近2米。海面有巨浪及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切勿进行水上活动。有关最新的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30、45:45和搭正的风暴消息。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FM92.6 至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 ，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放榜成绩不是一切，人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一片天。有没有想过报读应用教育文凭？课程选择多，还有职业专才教育元素，令同学掌握就业基础。读完可以获得相当于 DSE 五科二级资历，包括中英文，找份中意的工又得，继续升学都得。新学年课程已接受申请，上 dae.edu.hk 了解和报名啦。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一八七二三一嘅，欢迎咧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啊，讲一讲咧喺风暴之下你哋嘅所见所闻啦，例如咧就系各区有冇一啲嘅唔同嘅水浸嘅情况啦，又或者咧即系你个区啊啲防灾嘅工作做成点样咧，都要打电话嚟一八七二三一同我哋倾倾噶。何继业你好。 陈燕平你好，大家你好， 系啊，咁啊，今次咧就见到政府咧就比较早做咗一啲嘅预警功夫，咁啊，寻日已经召开咗一个跨部门嘅会议啦，亦都咧系商讨咗一啲嘅应对方案之后咧，亦都系及早去公布咗嘅，咁亦都话啦喺譬如以旧建筑物嚟讲啦，咁佢哋都安排咗一啲嘅巡查嘅，咁希望尽量咧令到对香港嘅影响咧喺今次台风之下就减到最低嘅。 啊，其实咧，今次就真系，我觉得政府真系做咗好多功夫。系啊，大家见，大家都听睇电视都睇到，其实就政府跨部门好多位官员喺度咧，一字排开就讲晒佢哋嘅计划。咁啊，即系俾人都感觉到咧，呢次我哋真系如临大敌，但系咧政府亦都有所准备。咁啊，希望大家都系喺风暴之中要小心啦，都唔好外出啊，真系要好好安全为上。 系咁啊！寻日咧喺个记者会入边咧，亦都有记者咧就问到政府有冇吸取到2018年山竹集港嘅经验啦，有冇一个全港停工嘅预案啦？咁当时咧，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话咧，如果系取消暴风球之后出现因为道路咧冇办法开通，市民冇办法翻工嘅极端情况嘅时候咧，政府咧就会适时公布咧市民暂时无需上班，并且咧每两小时咧公布一次，直至情况好转咧再系通知市民上班嘅。不过咧佢就认为机会不大。嗱，电话号码一八七二三一，大家觉得咧今次政府嘅预案啊做成点咧，可以打嚟倾下。不过咧我哋喺接嘉宾之前咧有一啲嘅特别报告都要同大家读一读嘅。先讲一讲咧一段华南天气，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飓风，南澳以南吹暴风，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天气概况，在下午四点，超强台风苏拉集结在北纬21.9度、东经115.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2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珠江口一带。强烈热带风暴海葵已增强为一台风。在下午四点钟，海葵集结在北纬22.4度、东经128.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11至12级，渐转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非常巨至极巨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7级，初时10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初时巨浪。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10至11级。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至非常巨浪，初时极巨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11至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非常巨至极巨浪。 沙堤以南吹西北风8至9级，渐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非常大浪，渐转极巨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达8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10至11级，西部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北风9级，阵风11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9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19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22公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跟住咧仲有一则嘅运输署嘅特别报告嘅，就系青屿干线由于强风嘅关系，青屿干线已实施下列临时交通措施：青屿干线嘅中线封闭，只如快线及慢线开放与车辆行驶，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青屿干线下层现已开放，市民请留意电台、电视、广播嘅最新消息以及现场嘅交通标志。嗱，何嘅业今日就比较多咧特别消息啊。不过咧，我哋都要关注一下咧一啲低洼地区嘅情况，特别系鲤鱼门啦、大澳啦呢啲咁嘅区域嘅。电话旁边咧，我哋就不如即刻请嚟咧一位嘅嘉宾咧，佢就系都有去睇过鲤鱼门嘅状况嘅。佢就系观塘区议会主席柯创成啦。柯创成你好。 早晨啊，两位主持， 我仲成你好 啊，午安啊，你好啊，系不如同我哋讲讲你今日系咪都去睇过鲤鱼门嘅状况系点样啊？ 系啊，我哋其实琴日同今日咧都分别咧落咗鲤鱼门咧去了解嗰个嘅防风措施嘅工作。头先咧个月讲到咧，其实今次政府部门咧嗰个反应系相当快嘅，我谂呢个都要值得抵赞嘅。由上至下咧，其实各政府部门咧都高度关注各区嘅情况啦。以鲤鱼门为例咧，其实琴日咧民政署牵头啦，渠务署、康文署、社会福利处、警方或者民安队咧，其实都全方位咧喺度做一啲部署同埋跟进嘅。我哋琴日去睇到咧，其实普遍嘅居民咧都系好担心咧，因为大潮嘅关系咧，啲水啊大风大雨咧就会涌入去佢哋嘅屋企入边啦。咁所以其实琴日都备咗足够嘅沙包，以至乎啲防水挡啦。咁就希望能够即系平安冇事啦。咁我哋今日再睇过咧，其实如果以琴晚为例咧，尚算可以嘅。咁就今朝早咧，因为有雨啦，咁就一啲嘅大潮啲潮水咧都会倒涌咗咧喺几个位置啦，包括系天后庙对出啦、灯塔啦，咁啲水咧其实都去到居民只脚眼度嘅。咁啊，尚且平安，咁但系其实嗰个风暴如果随着今晚嘅情况差咗，以至乎系风势大咗嘅话咧，又风又雨咧，可能呢一个低洼地区嘅水浸情况咧系都会出现嘅。 系啊。系，我想食啊！我想问下咧，其实而家喺个环境之下，而家似乎嗰个潮水未曾去最高点，我估计即系天文台都讲紧，似乎最高最即系潮水最高咧，就可能仲要未到嘅。咁其实而家个状况咧，其实啲居民我谂嘅啲街都应该系安全嘅，暂时。咁但系问题佢啲建筑物嘅状况系点样啊？都想有冇关注到呢啲情况啊？ 建築物嘅狀況咧，尚算都係正常嘅，因為我哋去睇嘅時候咧，就發覺到可能有一兩個位置咧，嗰啲建築物嘅構建物有工程喺度咧，就會出現咗一啲嘅即係鐵欄咧，可能會有啲移動啦。咁我哋都迅速通知咗相關工程嘅承辦商，請佢幫手去做鞏固啦。第二個咧就通道方面咧，其實而家仍然都係可以行得到嘅。咁就因為冇太大嘅雨啦，咁所以水浸倒湧嘅情況咧都冇好明顯嘅。咁而民政事務總署都喺鲤鱼門咧安置咗一個叫做庇護中心。咁喺我哋琴日到而家咧，其實都係單位數嘅人士咧係需要用呢個庇護中心嘅。咁但係整體咧，我覺得呢個情況都不能夠掉以輕心，因為我哋會發覺到咧，隨著月夜啊。风越大雨越大的话咧，其实都是一个风险位嚟嘅。 哦，明白。我老人家嗰边情况点啊？嗰区老人家喺度住嘅多唔多？有冇啲特殊安排咗啲老人家？ 其實咧，鯉魚門咧不嬲都接咗一啲老街坊喺度嘅，咁有唔同嘅年齡組合啦。咁如果長者老友記嘅話咧，其實都有若干户嘅。咁其實我哋琴日都去即係探訪咗佢哋，亦都俾一個宣傳提醒咗佢哋，有需要嘅可以去嗰、那個叫做庇護中心啦。另外咧，我哋都咧即係請民安隊或者相關政府部門，特別警方嗰方面咧，都幫手去關顧下啲長者。咁我哋都提供咗一啲嘅熱線電話係真人接聽嘅。咁如果有啲咩特別嘅話咧，都可以同我哋嘅互動啦。另外咧，據我所知咧，民政事務處咧亦都有一啲嘅即係有需要嘅一啲嘅户嘅名單嘅聯絡方法，即係譬如佢哋一有任何嘅時候咧，大家就會有個互通啦，咁同埋提供適切嘅協助嘅。 但係除咗呢啲名單之外咧，其實究竟點樣去幫到一啲嘅居民咧？譬如除咗係居民之外啦，嗰啲嘅商户啦，佢哋嗰個嘅防染防風嘅工作咧，又係點樣咧？似乎都堆曬幾層嘅沙包擺咗喺度，咁啊夠唔夠咧？ 其實咧沙包嘅數量咧喺琴日初期嘅時候咧係有啲緊張嘅，咁最後喺渠務處嘅幫忙之下咧，都送咗大部分嘅沙包入去啦，咁就亦都放咗幾個點咧，就俾居民咧可以係去弄嘅。咁而商户咧，其實大家都即係叫做好小心，亦都好緊張啦。有啲鋪頭我哋見到咧就釘曬板啦，咁同埋咧亦都係黐曬防風膠紙啦，咁嗰啲就係沙包堆到好高。咁另外咧，渠務處咧都有啲重要嘅點入邊咧，都有啲叫做防水板去擋住啲水嘅。咁再者咧，今朝早咧曾經出現咗一部分嘅水浸嘅情況咧，咁都用咗泵咧去將啲水係抽走嘅。咁我諗其實商户嚟講咧，我琴日嘅觀察咧，其實琴晚因為風唔係好大，雨都唔係好多嘅時候咧，其實佢嗰個生意咧依然都係有啲叫做即係客人入去啦。但我相信今明兩日咧，應該客人嘅情況就會少啲啦。咁但係大家都明白，其實即係呢個風都係即係個天災啦，咁我哋希望呢個風球盡快過去，令到大家都可以復常啦。 好啊，柯創成，不如睇下一陣間咧會唔會再同你傾多一陣啊？跟住咧，我哋先有一節五點半嘅風暴消息。 下晝五點半，香港電台最新一節風暴消息。八號西北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下午5点，超强台风苏拉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约110公里，即是在北纬 21.9 度、东经 115.1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珠江口一带。苏拉继续以超强台风强度逼近本港，本港离岸及高地吹烈风，部分高地达暴风程度，与苏拉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苏拉会在今晚至明早最接近本港，在香港天文台以南约50公里内掠过。本港将由吹偏北风逐渐转为吹东至东南风，原来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市民需要保持高度警觉。天文台会考虑在下午6点至8点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风暴潮影响，沿岸低洼地区的水位今晚将急速上升，可能出现严重水浸，最高水位有机会与2018年山竹集港时相约。晚上约9点开始，本港东部沿海地区水位会上升，当中吐露港的最高水位预计于午夜时分升至海图基准面以上约5米或更高，比正常潮位增加约3米或以上，最高水位可能达历史纪录。威胁最大的地区包括城门河、大埔、沙头角、西贡等。本港各沿岸地区的水位亦会于明日早上约6点开始显著上升，维多利亚港的最高水位将升至海图基准面以上约3米多，沿岸低洼地区如鲤鱼门比正常潮位增加约 1.5 米，而大澳水位则会升至海图基准面以上约 3.5 米，比正常潮位增加接近2米。海面有巨浪及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切勿进行水上活动。有关最新的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搭正的风暴消息。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午5:32，而家由张正培睇住新闻。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超强台风苏拉会今晚至到听朝早最接近本港，在香港天文台以南大约50公里内掠过。天文台会考虑在下午6至8之间发出九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教育局表示，考虑风暴最新发展及情况，为确保学生的安全，宣布听日所有学校继续停课。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最高级的台风红色预警，预料苏拉今晚至到听日上午以强台风或超强台风级别在广东惠东到台山一带沿海登陆，有可能成为1949年以来登陆珠三角地区的最强风暴，但亦都不排除苏拉在广东中部近岸海面向西南偏西方向移动。深圳全市启动防台风和防汛一级响应应急响应，下午在全市实行五停，其中下午4点起停工、停业、停市，晚上7点起停运。昨日下午已经开始停课，珠海市亦都启动防风一级响应，全市停课、停工、停产、停业，晚上8点起公共交通停运。受風暴影響，今晚8点至到聽日傍晚6点，進出廣東省的列車全部停運，港珠澳大橋主橋臨時封橋。天氣方面，八號西北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生效，預料本港吹西北風，平均風速每小時63公里或以上。在下午5点，超強颱風蘇拉集結在香港的東南偏東大約110公里。即在北緯21.9度、東經115.1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移向珠江口一帶。蘇拉繼續以超強颱風強度逼近本港，本港離岸及高地吹烈風，部分高地達到暴風程度，與蘇拉相關的狂風大驟雨正影響本港。按照現時預測路徑，蘇拉會今晚至到聽朝早最接近本港，在香港天文台以南大約50公里內掠過。本港將由吹偏北風逐漸轉為吹東至東南風，原來受遮蔽的地方可能會變得當風，市民需要保持高度警覺。天文台會考慮在下午6點至8點之間發出九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受風暴潮影響，低沿岸低洼地區的水位今晚起將急速上升，可能出現嚴重水浸，最高水位有機會與2018年山竹襲港時相若。晚上大約9點開始，本港東部沿海地區水位會上升，當中吐露港的最高水位預計在午夜時分升至海圖基準面以上大約5米或更高，比正常潮位增加大約3米或以上，最高水位可能達到歷史紀錄。威脅最大的地區包括城門河、大埔、沙頭角、西貢等。本港各沿岸地區的水位亦會在明日早上大約6點開始顯著上升，維多利亞港的最高水位將升至海圖基準面以上大約3米多，沿岸低洼地區如鯉魚門比正常潮位增加大約1.5米，而大澳水位則會升至海圖基準面以上大約3.5米，比正常潮位增加接近2米，海面有巨浪及涌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切勿進行水上活動。在過去一個鐘頭，橫瀾島、大老山及長洲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89、85及65公里，最高陣風分別超過每小時109、103及97公里。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吹強風至烈風程度北至西北風，風勢進一步增強，今晚至明日初時離岸及高地達颶風，明日渐转吹东至东南风，密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气温介乎25至29度。展望星期日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先提翻你一啲交通嘅消息，咁路面消息方面，将军澳跨湾大桥单车径同埋行人路，因为强风关系啦，咁已经系即将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翻其他道路前往日出康城、九龙同埋调景岭。至于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已经封闭，禁止所有车辆进入。青屿干线方面，上层来回方向。中线封闭，快线慢线开放俾车辆行驶，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下层来回方向已经开放㗎喇。昂船洲大桥中线封闭，快线慢线都开放俾车辆行驶，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将军澳，FM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巨业。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大家对于今日台风之下的香港有什么观察呢，都会打电话来跟我们倾倾的。在继续节目之前，有一个特别报告都要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昂船洲大桥由于强风关系，昂船洲大桥已经实施下列的临时交通措施。昂船洲大桥的中线封闭，至于快线及慢线开放给车辆行驶，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市民请留意电台电视广播的最新交通消息以及现场的交通标志。另外就是将军澳跨湾大桥单车径及行人路现已实施下列的安排，前往跨湾大桥的驾驶人士请留意，因强风关系跨湾大桥即将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的道路前往日出康城、九龙及调景岭的。咁何巨业，头先我哋就一路同观塘区议会的安创城啦倾过咧，系鲤鱼门嗰个情况嘅，我哋不如请佢出嚟再倾多一阵先。安创城你好。 好，两位主持听众大家好， 安上 成， 系你好。安上成头先又讲到咧啲商户嘅情况啦，咁啊佢哋都装咗好多嘅挡水板啊等等，咁但系佢哋亦都明白，即系台风集港咧有可能有好多难以预料嘅嘢嘅，但系佢哋对于一啲气丝设施嘅损坏嗰啲咧，有冇一啲嘅忧虑咧？我见有啲嘅商户咧，佢哋就话都譬如海鲜酒家咁样啦，都惊啲水泵啊等等嗰啲咧会受到损毁。你同有冇同啲商户倾过啊？ 有啊，其實咧，我哋分別同嗰啲海鮮檔主啦，同埋餐廳嘅負責人都交換個意見嘅。啱嘅，其實佢都每一次打風咧，都係用嚴陣以待嘅方法啦。有啲就圍咗板啦、白沙包啦。咁啊，特別對於咧鋪頭入邊一啲嘅揾食嘅工具咧，即係譬如類似雪櫃啊嗰啲咁嘅架撐咧，佢哋都咧揾啲木蝦板咧就墊高咗嘅。咁啊，對於一啲嘅魚缸咧，其實佢哋咧都做咗啲保護工作嘅。而喺我接觸過程入邊咧，其實大家都係好即係好認真好。嚴陣以待處理啦。另外就係佢都好擔心咧，如果萬一即大潮嘅時候咧，啲水一倒湧咧，佢就會有財物損失嘅。咁啊，我今日再睇個情況咧，其實佢都即係包得好好，咁亦都咧浪高咗、漲高咗咁樣。咁另外一樣嘢俾我睇到咧，其實啲商户咧都好有人情味嘅，因為其實佢哋本身喺嗰度即係叫做經營啦。咁尤其周邊啲街坊同佢哋都好互動、好熟嘅。咁我就留意到咧，有一個餐廳嘅老闆娘咧，佢仲嗌埋曬嗰條巷嘅一啲嘅即系街坊嚟一齐打边炉咧，一方面咧就可以咧就睇住嗰啲咁嘅混食架撑，另外一方面咧亦都可以咧凝聚到嗰种睦邻关系啦。 我想问下，我想问，其实系咪民安队喺个过程里边都帮咗好多手咧？ 有的，其实我们见到呢几个部队的同事呢，警方民安队都有不同的协助不同角色啦。咁我好开心就见到就是警方的同事都好快，佢都去走入去一啲比较即係偏僻的地方去敲门啦，以至乎去提醒啦，或者如果即係啲长者需要支援嘅话呢，佢哋都愿意去参扶啊，或者咩呢，以至乎呢係去提供一啲佢做即係接驳呢，让佢哋可以去到嗰个庇护中心或体育馆啦。係啦，冇错。 嗯，好啊，多谢晒。柯创成是观塘区议会的主席来的。咁啊，何巨业刚才都讲到啦，即是其实今次呢在不同的区域呢，除了是譬如民安队啊等等之外呢，都见到有不少的譬如非政府组织啊等等呢，是有出动去各区协助的。即是譬如以大澳来讲啦，咁都留意到呢红十字会啦，另外譬如邻舍辅导会啦，或者是基督教女青年会，因为他们都那里都有中心的嘛，都有好多人是出动了呢，预早就通知定啲居民究竟有啲咩要留意，又或者係甚至有啲咧就变身成为咗一个即係緊急嘅一啲嘅指揮中心啊等等添。 是啊，其实呢个就係民间力量啦，尤其是呢啲咁嘅特殊情况，真係要大家做少少嘢，同埋大家嘅联络网唔同啦，咁可能咧就帮到更多人啦。咁啊，但係我但係希望唔係淨係颱風係咁啦，往後希望我哋就民間力量可以再幫多啲社區啦。 係啊，嚇咁啊，隨時即係譬如頭先我哋提過啦，即係紅十字會啊咁樣，咁琴日都留意到嘅，佢哋係有啲義工咧去幫啲即係長者啦，咁因為可能有啲嘅長者咧。我都問過一啲大澳嘅人啊，都有一啲嘅居民咧，佢哋仍然係住咗喺啲棚屋嗰度嘅，咁所以嗰啲嘅防風啊、防潮嘅措施咧，就要特別做得好，咁甚至亦都要可能係多加勸説啦，佢哋先至會係願意離開，係入到去啲庇護中心咯嚇。 冇錯啊，其實有時如果大潮咧同埋大浪咧，我就擔心噶呢啲又近海咧，會唔會對啲棚屋其實即係嗰個穩固性，我反而擔心過佢係水浸嘅問題嘅。咁啊，希望我哋再慢慢研究一下呢個問題啦。 嗱，或者一陣間喺風暴消息之後咧，我哋揾大澳嘅代表啊，同我哋講下大澳嘅情況啊。 下午5: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下午5:00，超强台风苏拉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约110公里，即是在北纬21.9度、东经115.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珠江口一带。苏拉继续以超强台风强度逼近本港，本港离岸及高地吹烈风，部分高地达暴风程度，与苏拉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苏拉会在今晚至明早最接近本港，在香港天文台以南约50公里内掠过。本港将由吹偏北风逐渐转为吹东至东南风，原来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市民需保持高度警觉。天文台会考虑在下午6:00至8:00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风暴潮影响，沿岸低洼地区的水位今晚起将急速上升，可能出现严重水浸，最高水位有机会与2018年山竹襲港时相约。晚上约9点开始，本港东部沿海地区水位会上升。当中吐露港的最高水位预计于午夜时分升至海图基准面以上约5米或更高，比正常潮位增加约3米或以上，最高水位可能达历史纪录。威胁最大的地区包括城门河、大埔、沙头角、西贡等。本港各沿岸地区的水位亦会于明日早上约6时开始显著上升，维多利亚港的最高水位将升至海图基准面以上约3米多，沿岸低洼地区如鲤鱼门比正常潮位增加约1.5米，而大澳水位则会升至海图基准面以上约3.5米，比正常潮位增加接近2米。海面有巨浪及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切勿进行水上活动。有关最新的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30、45:00同埋搭正的风暴消息。呢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 ，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点解啊？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边会咁易啊？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咧讲一讲啊今日嘅一啲嘅市面观察啊。由于今次咧呢一个嘅苏拉咧都威力强劲啊，咁亦都有即系专家指咧，其实呢个有机会咧会成为大家都印象好深刻嘅，即系61年前嘅台风嘅温带咧嘅一啲嘅仿照啦吓，咁所以咧大家真系要留意住今次蘇拉所帶嚟嘅威脅啦，咁啊何巨業嗱，頭先我哋就講到咧係大澳嗰方面嘅情況啦，不如咧我哋 陳燕平啊，你知唔知而家開始好大風啊？ 係 啊，我身處嘅地方好大風啦，所以我唔知大澳嗰邊會唔會都係開始有大風咗好多，而水位會高咗好多咧？ 係啦，而家咧仍然係懸掛緊八號西北烈風或暴風信號嘅呢個時間咧，我哋又請嚟啦大澳鄉委會嘅主席何兆基啊，何兆基你好。 大家好， 何兆基你好，何兆基今朝早咧，我留意到有啲嘅新闻片段啦，就觉得大澳咧都未系太大风，咁甚至有啲人就出去咧，仲享受一下即系风嘅威力添。咁但系头先阿何巨业都话啦，似乎风势已经加强咗啦，而家个情况系点样咧？ 依家咧个潮水咧就退咗嘅，咁今朝早咧，因为点解咧？即系其实。我哋咧即系喺嗰啲鄉郊地方咧，就好明白一樣嘢咧，就潮水就係潮水，咁依家風就開始嚟啦。咁但係個潮水係退曬，咁咧就冇呢個水浸嗰、那個影響嘅。咁但係咧，當明天啦，咁啊或者大潮嗰陣時咧，咁如果嗰啲風加埋嗰個潮。咁咧就對個地區咧嗰個後果咧，即係所謂佢哋嗰個影響咧就好大嘅。因為點解咧？我嗰啲大自然嘅力量，我哋係估計唔到嘅，估計唔到嘅，真係。因為點解我哋大澳區好多嗰啲漁民嗰啲子弟，佢哋好明白一樣嘢咧，嗰、那個所謂我哋嘅氣候嗰個影響，嗰、那個天嘅影響咧，我哋人咧就如果係唯一一樣嘢減低我哋。就呢個影響嘅程度嘅啫，即係只可以做呢樣嘢。我哋今日嚟講，如果面對呢個大自然咧，尤其依家呢啲你知極端天氣咧，我哋咧即係其實盡力嘅，政府部門都明白嘅，咁啊即係都好幫我哋大澳地區手。咁但係依家水唔使擔心潮水水浸嘅問題，但係咧又風開始大，又橫風橫雨，咁但係。我哋唔知几时一大潮嗰阵时咧，话我哋啲居民咧，嗰啲街坊咧，咁跟住咧，成间屋啊浸晒嗰阵时咧，就即系受影响嘅程度系好严重。 何兆基啊，我想问下咧，其实嗱，头先讲啦，而家个水可能退紧啦，但系可能即系跟大潮一齐就会翻翻嚟噶啦，我谂就不容忽视啦。咁另外咧，我其实想问下，以往咁多年打风咧，喺大澳除咗水浸之外咧，佢哋真系好大风嘅情况，对有冇对啲棚屋啊？即係我見到有唔少仲係棚屋啊，甚至乎我哋叫做即係有啲木裝插咗落去個海邊咁樣。其實都有連埋浪連埋風，會唔會對啲樓啊呢啲屋咧，即係有啲影響咧？又有冇啲你哋嘅預案喺度？有啲咩應急措施咧？萬一如果有啲咁嘅建築物嘅問題， 嗱，我哋咧就之前咧我自己做嗰個地區工作啦。咁之前嗰啲其實嗰啲依家喺棚屋住嗰啲好喺街住嗰度，咁我哋全部都。 差唔多80歲㗎啦。咁以前嗰個影響冇咁大嘅，但係因為近呢幾次咧，即係呢個天鴿山竹咧，咁呢幾次嗰、那個嗰、那個氣候嗰個影響咧係大咗好多。因為以前咧，佢哋一樣㗎，佢哋個棚屋都係咁搭，都係咁喺嗰度生活。咁但係今時今日咧，咁喺近呢幾年咧，2017年、2018年嗰個兩個風暴即係吹至香港啦。咁呢、這個風暴蘇拉，我哋又唔知佢係咪真係吹至我哋香港啦。咁如果佢嗰個呢啲氣候嘅所謂對我哋嘅地區嘅影響咧，我哋估計唔到嘅，因為上兩次肯定一樣嘢嘅啦，就係好大嘅影響，因為我哋知道當時好彩冇人命嘅傷亡，咁啊只不過財物嘅損失。咁我哋做地區工作，我哋知道跟住要政府部門協助啦，要嗰啲社福機構幫手啦，其實我哋都係好好噶啦，即係喺我哋啲居民嗰、那個感覺，即、就、係、是、對佢哋政府嗰個協助，我哋都感到好欣慰嘅。 係何兆基，唔好意思，我有一個咧特別嘅消息要先代讀，亦都係同大澳相關嘅。民政署已啟動設於大澳鄉事委員會嘅緊急事故協調中心，中心由民政署、消防署、警務署、社會福利署、其他有關政府部門及非政府機構成立，以協調疏散、救援及緊急支援嘅工作。另外，分別設於大澳鄉事委員會、鄰社輔導會、東涌綜合服務中心和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大澳社區工作辦事處的臨時庇護中心，以及龍田臨時收容中心，以開放給有需要的居民暫時使用。警務處、消防處、民眾安全服務隊人員亦會在有需要的時候協助受影響的居民去臨時庇護中心或其他安全的地方暫避。大澳低窪地區的居民應該在水浸來臨前到安全的地方暂避，民政署会密切留意情况，并与其他政府部门联系，以尽力为居民提供适切的协助。刚刚何兆基我就读了一段的特别消息，也是跟大澳相关，不如这样问，其实在帮助居民去撤退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东西特别难度的地方呢？特别就是譬如你刚才都讲，就是棚屋可能住了一些长者的，他们会不会是不是那愿意那快就搬去一些临时收容中心，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情况啊？ 嗱咁樣嘅，呢啲長者因為佢本身咧，即係佢以前都未，即係點講咧？我即係我哋嗰個天氣嘅問題。以前咧，其實佢哋喺棚屋好，或者喺我哋地區度咧，打風咧，就算十號風球咧，冇即係未試過好似上兩次2017、2018年嗰陣時咧咁嘅情況，因為個所有財物損失啦，即係浸埋曬嗰啲電器啊，或者個人嗰啲，但係到今時今日，佢哋都會將嗰啲即係我哋揾啲義工幫手升。即係升高曬佢哋嗰啲電力，盡量減少個財物損失。好，咁喺上兩次嗰個人命嗰方面咧，就好彩冇事。因為點解咧？咁我哋得到啦。即係其實一樣嘢講得一句説話，咁啊各部門好似民安隊啊、警方啊或者消防嗰邊咧，嗰啲緊急救援撥助咧，就係嗰個協調咧，就係其實係幫我哋啲居民咧，就避免咗有呢、這個。傷亡嗰、那個所謂即係起碼減低個傷亡嗰個影響啦。咁其實係做到嘅。咁嗱，今次蘇拉，我哋唔知佢因為啲乜咧，天文台就算天文台都好，呢啲大自然嘅，我哋都估計唔到佢哋都是好似嗱，其實今晚過我哋香港啦，聽朝早會點樣有啲乜嘢嘅大，即係嗰個氣候嗰啲影響我哋嗰、那個。水啊，水浸嘅情况啊，或者嗰啲风系点样啊，或者嗰啲雨系点，我哋都未唔知噶，因为我哋依家唯一一样嘢，我哋喺大澳嘅居民最紧要，我哋大家疏散咗嗰啲长者，即系点我哋行动唔方便，后生嘅起码容易照顾到自己， 清晰， 即系系咪啊？ 后生可以照顾到自己啦，长者最关注。 系啦，我哋唔希望有人命伤亡啊嘛， 系了解嘅。 如果一有命伤亡，就任何一个人，我哋都唔想嘅。即系我哋就希望喺即系我哋大澳地区 就係做到呢樣嘢先。點解咧？佢哋同時今日咧，我哋好多我哋大學本身，因為我哋大學咧七十年代好六十年代呢啲好多人有三四萬人，咁佢哋嗰啲年青人咧，即係佢哋下一代啊，或者點樣咧？佢今時今日佢哋關心翻我哋大學地區嘅人。 係嗱，不如咧，阿何兆基啊， 即係佢係 嚇好快地何巨業又同你傾下嚇。 好啊，何兆基，我想問咧，其實咧，我想問啊，嗱，而家大學其實頭先你見到老人家都有嘅，咁其實啊，頭先我相信有政府有唔同嘅部門幫我手啦，咁其實啲社區組織咧，譬如嗰啲嘅社會團體咧，其實咪都係大學咧都做咗好多功夫幫緊啲老人家，佢哋去撤離啊，或者做啲預防工作咧。 嗱，大概一分鐘到啊，何兆基嚇，請講。 係㗎。因為點解咧？我哋香港啦，咁你知好多社福機構嗰啲鄰舍啊，或者嗰啲即係社福機構嗰啲同事啦，嗰啲人員啦，咁佢因為之前咧最緊要嘅，我哋做任何面對任何嗰個挑戰都好啦，最緊要之前做好個準備功夫，佢哋咧已經即係幫我哋手啦。即係我哋喺地區有時一個團體未必可以全面去做好啲工作。咁有佢哋一齊咧，共同個協作咧，咁咪可以一樣嘢咯。佢哋平時咁啊，同我哋嗰啲街坊啲老人家喺嗰啲棚屋好，或者嗰啲低洼地帶嗰啲居民，大家個溝通，總之一樣嘢，到時我哋所以唔使擔心。到依家個風就嚟差唔多到啦，咁我哋之前個資料攞好曬噶啦， 都所以都做好曬預案啦。多謝曬你啊，何兆基，傾到呢度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先提翻你出面最新嘅路面情况啦。咁将军澳跨湾大桥单车径同埋行人路咧，因为强风关系都即将封闭，驾驶人士可以改用其他道路前往日出康城、九龙同埋调景岭。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都已经封闭噶啦，禁止所有车辆进入。青屿干线上层来回方向嘅中线封闭，快线同埋慢线开放俾车辆行驶，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下层来回方向都已经开放。昂船洲大桥中线封闭，快线慢线开放俾车辆行驶，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渡轮方面，所有港内线同港外线渡轮停止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巨业。 时间嚟到晚上嘅六点三十七分，继续翻嚟香港电台嘅自由风，自由风嘅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呢，现正悬挂嘅，咁啊，请大家咧留意啦。天文台亦都话啦，会视乎咧本地嘅风力变化，评估咧系咪需要发出十号飓风信号嘅。何巨业你好，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啦。 系陈燕平， 你好， 大家好。 系嗱，不过咧喺 真系好大雨啊，而家好大雨啊， 系 天气大雨啊，大家小心啊，真系。 系啦，天气明显咧就变得恶劣咗啦。咁不过咧，我哋一阵间都可以同听众咧倾倾啦，你哋喺风暴之下嘅一啲嘅观察啦。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但系首先咧，我有一个嘅特别嘅报告咧要读一读先。由于天文台已改发九号烈风或暴风由于天文台已改发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基于安全考虑，港铁已即时暂停所有露天路段的港铁列车和轻铁服务，地底路段就维持有限度服务，直到晚上收车。风暴期间，因应恶劣天气的实际情况和安全考虑，港铁服务有可能需要作进一步调整。港铁巴士及机场快线市区预办登机服务仍然暂停。高铁香港段方面，而家到听日即系9月2号，全日开往香港的高铁服务全面暂停。期间，所有以香港西九龙站为出发或终点站的跨境列车班次全面取消。 而家港铁列车服务班次是这样的，荃湾线丽景站至中环站15分钟一班，观塘线彩虹站至黄埔站，港岛线杏花村站至坚尼地城站，南港岛线海怡半岛站至利东站都是15分钟一班。另外在将军澳线北角站至宝林站、调景岭站至康城站，以及东涌线九龙站至香港站都是15分钟一班的。迪士尼线以及机场快线是暂停服务。东铁线由红磡站至金钟站是15分钟一班。屯马线荃湾西站至尖东站15分钟一班。何文田站至钻石山站18分钟一班。轻铁是暂停服务。港铁巴士暂停服务，高铁亦都系暂停服务噶。而愉景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咧，亦都发出咗一个通告，愉景湾巴士咧喺晚上嘅6:30系逐步暂停咧所有服务。此外，珀丽湾客运嘅巴士路线咧系个暂停服务嘅时间咧系如下噶：青衣巴士线由珀丽湾至青衣咧会喺凌晨嘅30咧系尾班车开出；青衣至珀丽湾咧会喺凌晨0:45开出。葵芳巴士线 NL332 咧，珀丽湾至葵芳会喺6:30开出。葵芳至珀丽湾嘅尾班车咧，会系喺6:55开出。机场巴士线珀丽湾至机场咧，会喺今日00:00系尾班车开出。机场至珀丽湾线会喺00:30开出。中环巴士线方面 ，NL338 珀丽湾至中环会系喺凌晨3:30咧，会系开出尾班车。中环至珀丽湾会喺凌晨4:05咧，系开出尾班车。咁啊，请大家咧留意住个情况啦。另外咧，运输署亦都系宣布啦，因强风关系，深圳湾公路大桥将会喺傍晚嘅6:30封闭以及禁止车辆使用嘅。好啦，何巨业，唔好意思，我哋听听咧听众李小姐嘅睇法。李小姐你好，抱歉啊，要等咁耐，请讲。李小姐，你好，有咩关注咧？ 我姓李噶，陈小姐、何先生你好， 你好， 系你好， 系。咁我咧就今日就喺个窗度观察到咧，就系望出去出边咧，就见到啲个棚架。咁我谂佢嗰个棚架咧就用嚟系搭嗰啲铝窗，但我见到话今日啲风咁劲，但我都唔见嗰个棚架拆咯。我系2:30就报去房屋处嘅。咁嗰位 哦，你系公共屋邨嚟嘅。 公共屋邨， 你系公共屋邨嚟嘅。 系啊，咁嗰个房屋处嗰位小姐都话，我会报俾我个 I C 听噶啦，咁样咯。咁我做咗我自己嘅责任，讲咗俾你听咯。咁我谂可能而家咁嘅情形就佢未必会拆咯，咁危险。 系，我想问你见到有冇任何摇房嘅情况啊？ 咁就冇，咁就冇。但系我惊，唔知今晚好大风会唔会影响咁咯？ 明白， 明白，拆咗佢噶嘛？ 嗯， 系咪？ 嗱，即系咁， 呢何巨业专业意见呢个系， 等下我就分析。嗱，虽然我冇睇过啦，不过我谂我相信嗰个所谓俗称嘅啲飞棚咧，喺个窗边嗰度围住佢，可能做啲窗维修啊。咁咧，佢就未必好大嘅，但系重点就系啲帆布有冇拆除咗啫？因为啲帆布就食风嘅。如果佢拆咗啲帆布咧，剩翻啲棚竹咧，咁疏到風咧，咁可能個風險就減低啲。但因為其實可能真係個風嚟得咁嚟咗之後咧，就唔適宜再出去做任何嘢噶啦。唯有就真係即係如果大平如果佢有關嗰個業户咧，佢自己嘅睇到有問題咧，就話自己我諗早有事就通報翻房署啦。咁大家喺樓下就應該少人嘅。咁但系大家留意喺窗边咯，就唔好企近窗边啊！真嘅。 系咁啊，何巨业咧本身系测量师啦，亦都系咧测量师学会建筑测量组嘅，咁所以即系关于呢啲建筑物嘅楼宇安全咧，就系佢嘅专业嚟嘅。咁啊，何巨业其实或者都简单讲讲，即系喺风暴之前咧，可能啲业主都真系要注意一下佢哋譬如出边嗰啲棚架啊，或者系啲石屎啊等等嘅安全状况。 是啊，我想即系我谂其实政府都意识到噶啦，所以你见到寻日政府嗰个大型记者会咧，其实就系屋宇署署长都特别出嚟讲啦，屋宇署都关注咧就系、是、打风期间啊啲棚架啦，就叫啲建筑地盘咧就做好一啲嘅再系稳嘅措施，你可能拆晒噶，因为成座楼咁大嘅棚架冇可能拆晒，或者做翻啲系稳啦，就或者系需要咧就系疏翻啲风啦，咁拆翻啲帆布啦，或者卷起帆布，我哋通常都会咁做嘅。咁另外咧就系话系关注一啲招牌啦，如果你越狱咗啲招牌咧，其实旧嘅招牌咧就特别要尽量除啦。当然啦，而家近期大家就话留意外墙啲嘅失修情况咧，咁其实本来应该争取个风暴嚟之前嗰几日咧，就尽快去移除啲，即系就嚟啲。但系而家风暴嚟咗咧，就唯有大家要关注一下。嗱，而家呢个大风唔会落街噶啦，唔好行出马路。咁跟住咧就系、是、风暴过咗之后，即刻睇睇出边有冇啲更加系摇晃或者系啲松脱咗嘅部分啦。 吓，呢啲就真系要特别留意啦。跟住咧，我哋有一节风暴消息噶。 下午6: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在下午6:20发出。预料当苏拉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下午6:00，超强台风苏拉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南偏东约90公里，即北纬21.9度、东经114.9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而向珠江口一带，超强台风苏拉的眼壁现位于香港天文台以东约30公里，并逐渐逼近本港。本港普遍吹烈风，离岸间中吹暴风，部分高地达飓风程度。与苏拉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按现时的预测路径，苏拉会在午夜前后在香港天文台以南约40公里左右掠过，本港将由吹偏北风逐渐转吹东至东南风，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市民需保持高度警觉。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10号飓风信号。受风暴潮影响，沿岸低洼地区的水位今晚起将急速上升，晚上约9:00开始，本港东部沿海的地区水位会上升，当中吐露港的最高水位预计于接近午夜升至海图基准面以上约6米左右，比平常的潮位增加约4米，最高水位可能达至历史纪录。威胁最大的地区包括沙田、大埔、沙头角、西贡等，会出现严重水浸，部分地区水浸深度或超过1米。本港各沿岸地区的水位亦会在明日9月2日早上约6:00开始显著上升。维多利亚港的最高水位将会升至海图基准面以上约3米多。沿岸低洼地区如鲤鱼门比正常潮位增加至1.5米，而大埔水位则会升至海图基准面以上约3.5米，比正常潮位增加接近2米。海面有巨浪及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切勿进行水上活动。在过去1小时，横澜岛、大老山及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7、90及80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20、117及113公里。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搭正之最新资讯。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手足口病是常见儿童疾病，会透过口水、鼻涕、粪便、穿了的水泡和受污染的物件传播。要预防就要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勤洗手，打乞嗤或者咳要用纸巾掩住口鼻，不要共用毛巾和个人物品，经常掂到的东西例如家私和玩具要清洁消毒。万一受感染就不要上学、游水或者参加集体活动了。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吧。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是187231的。今日在节目里面就有陈燕萍和何巨业。何巨业一阵间我们都会倾向有银行将他们的侍产假和领养假增到去20个星期。这个对于整个的吸引留住人才会有几大帮助，又或者对于一些增加大家的生育意愿又会有几大帮助，都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和我们倾倾。不过先有个特别消息要讲讲，就是运输署在下午的6:35宣布，因为冧船，公主道往海底隧道方向近九龙城警署总部暨红磡分区警署的全线现已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现时上址是交通繁忙，驾驶人士请尽量忍让。市民亦都请留意电台电视广播的最新交通情况。此外，由于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及内地的高铁列车服务暂停，你可以在30日之内在12306官方网站或者是手机应用程式或者去到香港的西九龙站办理退票。内地天路单位通报，受台风影响，由9月1日中午12时开始至9月2日往来香港西九龙站及内地的高速铁路列车服务将会暂停，期间所有列车班次取消，9月3日至4日的列车班次亦都会因应天气变化而有所调整。而愉景湾巴士在晚上6:30是逐步暂停所有服务的。读完一些特别消息，何巨业刚才我所说的那个银行就是渣打香港，他们就在前日宣布，其实就在今日开始将雇员的有薪侍产假和领养假由现在的两星期增加去到20星期，就跟他们现在的有薪产假是看齐的。不过都要留意，如果现在香港的法定的有薪产假就是14个星期而已，但是有一些企业譬如特别是银行业就会给一个长一点的假期他们。何巨业，你认为这个究竟是属于一个即可不可以留住人才的措施，还有会不会有助鼓励生育呢？ 我坦白讲，就是渣打银行他这个的措施呢，就怎么听都已经是好像很吸引。当然就不是个个受惠的，你要即是你要生 BB 才受惠的。 在领养。 但问题就是是在领养，即是方便照顾小朋友啦。但是我都觉得呢，起码就表现到一样东西，就是似乎他对雇员的关怀的感觉就强了。即是感受呢就好像好舒服啊，好关怀雇员。咁当然啦，其实就背后会唔会都系想我哋所谓嘅推动生育呢？咁我觉得都有一定嘅意义嘅，但起码就有一个所谓嘅社会嘅形象呢就非常之强啦。咁当然啦，我相信佢嘅雇员呢都会觉得开心嘅，因为始终佢嘅雇员人数多啊，受惠嘅人士呢都应该占都有机会大啲，比例都多嘅。咁我就觉得好吸引啦。不过系咪所有呢啲嘅企业都做得到呢？嗱，你坦白讲，就似乎就我相信直觉上未必可以。咁当然啦，有能力嘅做系咪好呢？咁大家都可以讨论下。表面梗系好啦。 嗱，要留意啦，而家香港咧嘅法定产假，头先有讲过啦，就系、是、延长，已经延长到去14个星期啦。咁当中咧个雇员系可以获得1/4嘅工资嘅。咁另外咧就系、是、法定嘅侍产假啦，就系而家咧系喺2019年开始啦，已经系变咗做5日噶啦。咁呢个都可以留意，侍产假就系俾爸爸嘅。咁电话旁边我哋就请嚟咧系浸大人力资源策略及发展研究中心副中心主任叶伟光嘅。叶伟光你好。 系你好，各位听众大家 好， 你好，魏光，分析一下啦，即系今次咧渣打香港呢一个措施咧，你会觉得系究竟系一个吸引人才措施多啲啊，定系咧会真系有助提高个出生率咧？ 咁嗱，其实我当或者系朋友咧喺前日或者依几日听到呢个消息嗰时候，就系觉得喂一个好震撼嘅一个炸弹嚟嘅，就话哇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政策咁样。即系我即系当然啦，即系从嗰个新闻嘅角度嚟睇，系好似一个双赢嘅一个局面嚟嘅。譬如从雇员方面啊，即系尤其是系男性雇员咧，系无证件又一个一个礼拜就变咗系20个礼拜，咁即系换个讲系好嘅，对员工嚟讲。咁我谂对雇主方面嗰個影響會更加大啲嘅，尤其是我諗係渣打，因為咧我相信咧，即係當呢一個嘅新聞出嚟嗰時咧，即刻咧我諗好多每呢件事，咁即係換句話講咧，無形中同渣打賣咗廣告，即係呢個亦都係幫渣打係做咗一個建立咗個良好嘅雇主嗰個形象啊。咁呢個咧我就睇咧，其實就話即係當渣打做呢一個設計呢一個政策嗰時咧，我諗佢哋都考慮過，即係喺咁多因素之下，當然預算咗嘅考慮因素，因為始終如果你突然間係令到一啲男性嘅僱員係有20個禮拜嘅假期嘅時候，佢要盤算緊嗰個人手嘅安排咁啊，呢個佢哋都要考慮過因素嘅。咁但係我當然要睇就話，即係有呢個新政策之餘，我亦都睇低就話佢哋同現行嗰政策又冇乜啲嘅聯繫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喺疫情之後咧，好多企業咧都變咗係一個叫做混合工作模式噶嘛。 係。 咁咩係啦？咁混合工作模式嘅換句話講，喺譬如咁好簡單，今日係八號風球，可能有啲同事都要繼續做嘢嘅喎。 再加工作。 嗯。 係啦，工作。咁即係換句話講，係有有20個禮拜嘅假期，俾多啲男性員工。咁問題就話政策方面。企業有冇令到員工話，我係真係放假之後我唔使做嘢咧？咁呢個我哋要考慮因素啦。咁仲有一樣嘢就話，我點解我淨係提及就話，渣打佢喺呢件事方面咧，我相信佢都盤算過嘅，即係話你睇下話，即係好似正話主持有講過啦，話唔係所有員工都係受益嘅。 嗯， 譬如話係男性員工受益，咁我哋就睇下啦。如果喺金融行業嚟講咧，究竟我哋男性僱員多定女性僱員多？即係如果你譬如話係以整體嚟講咧，即係有唔同，當然有唔同收入嘅情況。譬如話，如果係低收入嘅情況之下咧，就似乎女性嘅員工係比較多啲嘅。 即係你講前線嘅，譬如可能係做櫃枱啊，或者客戶服務嗰啲，係咪？ 舉例，假設係20,000以下嘅。咁相對嚟講，女性員工係比較多，50% 或者60% 嘅。咁嗰度已經係喺現行佢哋嗰個20個禮拜嘅產假已經包咗啦。咁而受惠嘅男性嘅員工，以金融行業為例講，即係譬如舉例， 係 大部分咧。 是叶伟光男性是头先个线路少少唔清晰，是高薪的就男性多啲，你的意思是 冇错，目前嚟讲就男性多啲嘅。咁而整体咧，成个金融业咧，男性同女性嘅比例咧，女性系大约系55% 到嘅，大约系。咁而男性45%。咁即换句话讲，即系男性目前喺金融业高位族都系男性嘅。咁你睇翻，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即系是一个 是个线路有少少问题，是一个点样嘅情况？如果系高薪， 佢要衡量系提供福利嘅时候咧，大家这个福利相对嚟讲对企业嘅承受能力系相对嚟讲系容易接受嘅时候，咁佢咪提出呢样嘢，而亦都系令到成个媒体对佢系关注紧呢样嘢。咁所以系。 即系有两种嘅得益吓，何桂业 系啊系啊，绝对系啦。 咁即系叶伟即系咁讲咧，即系有机会咧，就系可能阿叶伟光讲噶。可能呢个企业咧有啲咁嘅政策，系会唔会就系其实可能真正去享用呢个政策优惠嘅男性同事又唔多， 或者就享用緊嗰陣，其實佢都可能都會在家工作做下。嗰陣時係對個企業咧真正嘅影響就相對少，但係又攞到公眾嘅影像啦，係咪咧？ 我相信對並係有幫助，但係對挽留唔知道有冇幫助，因為一個員工佢做唔做，喺間公司會唔會繼續做咧？好睇個公司嘅文化同埋佢個政策噶嘛。咁所以變咗佢入做嚟就知道究竟佢係咪適應嗰個企業咯。即係recruitment 係有一個正面嘅幫助嘅，但係入到嚟就知道究竟係咪 係 咯。再加上你睇最近依家嗰個我哋嗰個出生率都係低啦。由一年嘅十幾個 percent 到而家得5%，咁即係換句話講，依一個嘅 impact 唔係咁大咯，同埋男性結婚嘅年齡都推遲咗啦。咁即係換句話講，即係個 impact 係好嘅，即係20個禮拜係好嘅。咁而真正嗰、那個你話係咪真係留到人咧？好睇政嘅嗰公司嘅政策，究竟係唔係真係可以係以人為本嘅政策去做咯？ 都要睇好多方面嘅材料嘅。 言不盡，風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巨业。 自由風嘅電話咧係1872311嘅，咁剛才咧我哋就同浸大人力資源策略及發展研究中心嘅副中心主任咧葉偉光傾緊嘅，請翻佢出嚟。葉偉光你好。 系，大家好， 系， 大家好， 系， 方 你好， 何巨业， 系啊，我有啲嘢想问啊，嗱，渣打都系一个唔细企业啦，但系你觉得佢呢个咁嘅安排咧，会唔会引领其他啲大企业会相应效法咧？又或者会唔会制成一啲压力俾政府，又或者出边又要求政府系啊，谂可唔可以加长呢啲嘅假期咧？ 其实咧，我相信咧，即系个效应会喺度嘅，反而我觉得咧。其他嘅企業咧，佢會因應佢自己嗰、那個財務狀況咧，佢會考慮一下，未必一定係侍產假，可能其他嘅假期，因為咧侍產假即係我所講咧，佢係可能就係受惠於一部分嘅員工啊嘛，咁而對於真係挽留員工係未必係最大嘅效益嘅，咁反而佢哋會諗下有冇其他嘅假期，譬如話可能實務啲，咁你都聽過有好多啲，尤其是一啲年青人啊，或者啲中產嘅家庭，佢可能反而有啲假期咧，譬如話有啲機構已經開始諗下。譬如啲寵物假，即其他嘅假期咧，會令到咧嗰、個員工會更加有幫助，幫到佢嗰、那個即係家庭崗位嘅問題。而另一個 即係受惠層面闊啲， 係啦，冇錯。另一樣嘢就係好簡單，譬如話老齡化問題啊，咁可能有啲假期亦都同一啲譬如話家庭屋企嘅父母啊咁之類 照顧者相關啦、啊，可能係。多謝曬你，葉偉光傾到呢一度啊，有風暴消息。 晚上7: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苏拉接近香港时，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晚上7:00，超强台风苏拉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南偏东约70公里，即北纬22度。东经114.8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珠江口一带。超强台风苏拉的眼壁现位于香港天文台以东约30公里，并逐渐逼近本港。与苏拉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本港普遍吹烈风，离岸间中吹暴风，部分高地达飓风程度。预料未来数小时，苏拉的眼壁会横过本港，风力会显著增强。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10号飓风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苏拉会在午夜前后于香港天文台以南约40公里左右掠过。本港将由吹偏北风逐渐转吹 冬至东南风，原来受到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市民需保持高度警觉。受风暴潮影响，沿岸低洼地区的水位今晚起将急速上升，晚上约九时开始，本港东部沿海地区水位会上升，当中吐露港的最高水位预计于接近午夜升至海图基准面以上约六米左右，比平常潮位增加约四米，最高水位可能达至历史纪录。威胁最大的地区包括沙田、大埔、沙头角、西贡等会出现严重水浸，部分地区水浸深度或超过一米。本港各区沿岸的地区的水位亦会于明日9月2号早上约6时开始显著上升，维多利亚港的最高水位将升至海图基准面以上约3米多，沿岸低洼地区如鲤鱼门比正常潮位增加约 1.5 米，而大澳水位则会升至海图基准面以上 3.5 米，比正常潮位增加接近2米。海面有巨浪及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切勿进行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横澜岛及青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101、100及90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34、126及119公里。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搭正之最新资讯。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 将军澳。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全港六成碳排放来自建筑物运作，绿竹盒嚟啦！你睇，巨流通风同自然采光呢啲绿建设计，令我哋可以享受健康舒适嘅环境，更可以高效运用资源。绿色建筑对环境友善，仲有更多创新元素等你去发掘。9月23至29号，香港绿色建筑周，大家一起集合绿建能量，向2050碳中和进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一啊。咁啊，剛才就同阿何巨業咧係同一位嘅人力資源嘅學者葉偉光傾過啦。咁啊，講到咧係渣打香港啊，佢哋宣布由今日開始咧，將佢哋嘅侍產假同埋領養假咧由兩星期增加到20個星期嘅。咁啊，亦都有講到呢個措施究竟對於咧係吸引留住人才咧會有幾大影響。咁剛才葉偉光就話咧，其實好多時咧都要睇翻個機構本身嘅文化咧同嗰一位嘅雇员啦，啱唔啱？呢个可能都系另外嘅一个考虑。咁亦都有分析到啦，到底咧今次呢一个嘅安排咧嘅效用有几强啦？可以打电话嚟18723一同我哋倾倾啦。嗱，不过咧有两个特别消息咧，我要读一读嘅，就系较早之前因为冧树而封闭嘅公主道往海底隧道方向，近九龙城警署总部。近九龙城警区总部暨红磡分区警署的全线现已解封的。另外呢，就是卫生署宣布卫生署美沙同诊所在9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下会继续开放至服务时间完结。接受美沙同治疗的人士可以呢是前往美沙同诊所服用美沙同的。那么何巨业，不如电话旁边我们请来呢另一位是本身都是有劳工界背景的立法会议员同我哋倾倾啊，好嘛？嗱， 咁 电话旁边咧，我哋就有立法会议员啊，亦都系嚟自劳联嘅林振声嘅。林振声你好， 你好， 林振声你好， 你好， 系 嗱，先评论一下啦，即系渣打香港呢个做法，你自己觉得可唔可以带到一个带头嘅作用啦？ 我哋觉得呢个安排都系非常之好嘅。首先就系、是、即系实质真系对一啲啱啱有小朋友出世嘅爸爸咧，嗰、那个帮助系好大嘅。即系我谂有一啲有经验嘅朋友都知啦，啱啱出世嗰段时间、嗯，即系如果佢唔系话廿四小时都有啲长辈喺度啊，有工人喺度啊，夜晚即系嗰个 B B 成日起身要喂夜奶，咁你都冇觉好瞓、嗯，第二朝仲要翻工咧，就好辛苦嘅。头嗰两三个月，嗯、如果佢真系侍产假咁长，都俾佢一段长嘅时间可以照顾个小朋友咧，加上即系佢妈妈就起码有14日啦，如果佢系第间公14个礼拜啦，如果喺第间公司做，咁、嗯、一齐去照顾咧，就其实就会好好多嘅。 系啊，咁我想问下林振声，其实咧，你喺你直觉咧，觉得呢个安排系、嗯、真系嗱，出面有两个信息就话，留住人才啦，另一个就系本身佢话背后理念就鼓励生育啦、嗯。你觉得其实你咁嘅安排系出于边一个方向多啲，定系话其实可能系真系纯粹系亦都系一个企业形象嘅建设，亦、嗯、都系一个重要因素咧吓。 嗯，我谂咧就系、是、喺。嗰、那個企業嘅考慮嗰方面會比較多一啲啦，因為我估呢個大企業都係希望第一嗰個考慮都係留住人才嘅，因為即係三四十歲左右嘅男士就最有機會係享受到呢啲假期嘅。咁呢啲嘅員工咧，可能佢其實喺公司已經工作咗一段時間嘅。咁公司都唔希望佢因为家庭嘅转变啊，佢会有第二啲考虑会离职啊，其实都系想諗住佢哋可以长远喺公司发展。咁如果佢真系有新嘅家庭成员，咁佢觉得喺呢间公司都系稳定嘅，公司亦都支持佢有咁长嘅侍产假，咁佢嗰个归属感会强啲，可能就系希望佢哋呢班即系员工咧能够有咗家庭之后咧都继续系喺呢间公司度服务。咁呢个我諗嗰个机会就会係大啲啦。咁至于你话鼓励生育呢、這个当然有少少嘅作用啦，但係因为鼓励生育嘅政策亦都唔係话个别嘅企业做多少少就足够嘅，可能真係要 冇错有限数啊。 嘅政策成个政府大嘅政策包括其他托儿啊等等嘅服务呢先至能够做得到囉。 嗯。 林振声啊，其实再问一句，大胆啲讲，我有啲嘅大企业就可能有资源做啦，中型啦，未做得至于去到咁大，我就觉得想去帮下嘅，咁有冇办法？其实就政府又会帮下手，我又可以做啊，好事。咁其实系咪都有冇呢个可能性可以去研究一下咧吓？ 我哋都觉得 即系补俾简单啲，俾啲补贴啦，大家一齐可以做啲嘢咁样咧。 是啊，我觉得就即是当然有一些企业可能中小企佢未必承担到太多，即是20个礼拜太长啊，咁会不会，但是你话依家法例都是5日啫嘛，如果我假设俾到10日啊，或者即是两个礼拜啊，其实都是优于嗰个雇佣条例，再加上呢其实有一些嘅工作呢佢嗰个员工是放多几日假，其實咧就唔牽涉到好大嘅成本增加嘅，因為嗰個員工放完假翻嚟，嗰啲工作都係佢做嘅，佢又唔需要額外聘請其他嘅人手去填補呢啲職位，對某一啲企業個成本嘅開支咧，其實未必係咁大嘅。咁如果呢度啲企業可以做多少少，咁啲員工咧又會個士氣又會好啲啦，又會繼續留喺公司做咯。 嗯，不过呢总体来讲就算是以法定的侍产假啦计起上来啦，香港比起其他地方呢都似乎相差是甚远，即是譬如举个例啦，即是以英国来讲呢佢的有薪侍产假呢是两个星期的。咁而譬如丹麦的爸爸啦是婴儿出生之后的14个星期之内咧，都有两个星期嘅侍产假，咁然之后跟住接落嚟嘅32星期之内咧，父母双方都可以共享产假，即系似乎其他地方咧，就算系内地啊，有啲地方嘅一啲嘅侍产假或者系其他嘅一啲嘅安排啊，都系长过香港嘅。 是啊，我哋其实所以喺施政报告，我哋都建议希望政府有啲大刀阔斧嘅一啲政策去鼓励生育啦。吓，呢个就真系唔系一般企业只系为咗留一啲人才，真系成个大嘅政策，希望推动到鼓励生育。咁我哋觉得第一步，你首先就系侍产假最基本，即系由五日去到七日啦。咁另外，除咗真係小朋友啱啱出世嗰個即係侍產假之外呢，我哋都建議有一啲生育津貼啊。另外呢，就有零至三歲嘅小朋友呢，佢每年嘅家長呢都可以有十日嘅一啲育兒假，即係佢都要抽時間可能照顧嗰個小朋友啊，或者陪個小朋友去幼稚園面試啊，安排一啲入學啊等等嘅，佢都可以有啲假期去用。咁我覺得即係話會唔會仿效好似依家嗰個產假額外四個星期嗰個工資呢，就唔係嗰個僱主俾嘅。當然一方面可以僱主俾啦，另外一個考慮就係咪政府亦都可以有承擔呢啲額外嘅假期係政府去支付，因為政府都有責任可能創造一個好啲嘅環境去鼓勵生育，咁係咪可以投放呢啲資源呢？ 咁好快，林振聲即係大概兩分鐘到啦，都想問一個呢關於天氣狀況引致到嘅上班安排嘅。因為尋日呢喺記者會入面啦，咁政府亦都係講呢，就係話如果根據返即係勞工處2019年呢公布新修訂嘅颱風及暴雨警告下嘅工作守則，咁就政府會視乎情況呢決定呢係咪喺8號信號改為3號信號前呢公布極端情況。嗰陣時呢就除咗係同僱主就極端情況定立咗上班協定嘅必要人員啦，僱主咧喺八號信號取消之後兩個小時咧，就應該留喺原定嘅地點或者安全嘅地方。因為今次個颱風影響都好大啦，咁大家都關注咧，當年嘅山竹之後咧，冧雪處處導致到大家想翻工都翻唔到咧嘅情況會重演啦。我想問，據你所知，其實而家究竟啲僱主同個僱員定邊啲係極端情況嘅必要嘅上班嘅僱員？即係呢度僱主其實係咪清晰有一個咁樣嘅安排，同埋定咗嘅究竟有真係有幾多係定咗呢啲咁嘅相關規定啦？ 其實依家嗰個都係一個指引啦，即係包括係八號風球、九號風球、十號風球，甚至係一個極端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嗰個僱主都係可以要求嗰個員工去翻工嘅，咁只不過係嗰個指引建議一啲必要嘅人員咧，先至去翻工。但係咧，我哋睇到嘅情況其實咩叫必要呢？咁其實依家有啲暴風球嘅情況之下，啲商場啊、戲院啊、食肆啊都係照開嘅。今朝暴風球都有啲飲食業嘅員工要翻工啦。其實就冇一把尺去量度嘅。不過我自己覺得最緊要就係安全啦，因為嗰個法例寫得好清楚，僱主就一定要確保一個安全嘅工作環境。如果你暴風球甚至係極端情況，你仲叫佢去戶外去翻工啊，咁呢個係唔係有機會會違反嗰個法例咧？咁呢個我希望啲僱主都係要即係清楚去考慮一下咯。 好啊，多謝曬你，林振聲傾到呢一度啊。林振聲咧係立法會議員嚟嘅。嗱，不如咧七點半新聞之後啦，我哋都講講咧一個關於無家者嘅精神健康嘅調查，有七點半嘅風暴消息。 晚上七時三十分。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苏拉接近香港时，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晚上七时，超强台风苏拉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南偏东约70公里，即北纬22度、东经 114.8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珠江口一带。超强台风苏拉的眼壁现位于香港天文台以东约30公里，并逐渐逼近本港。与苏拉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本港普遍吹烈风，离岸间中吹暴风，部分高地达飓风程度。预料未来数小时，苏拉的眼壁会横过本港，风力会显著增强。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 评估是否需要发出10号飓风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苏拉会在午夜前后于香港天文台以南约40公里左右掠过，本港将由吹偏北风逐渐转吹东至东南风，原来受到遮蔽的地方可能变得当风，市民需保持高度警觉。受风暴潮影响，沿岸低洼地区的水位今晚起将急速上升，晚上约九时开始，本港东部沿海地区水位会上升，当中吐露港的最高水位预计于接近午夜升至海图基准面以上约6米左右，比平常潮位增加约4米，最高水位可能达至历史纪录。威胁最大的地区包括沙田、大埔、沙头角、西贡等会出现严重水浸，部分地区水浸深度或超过1米。本港各沿岸区的水位亦会于明日9月2号早上约6时开始显著上升，维多利亚港的最高水位将升至海图基准面以上约3米多，沿岸低洼地区如鲤鱼门比正常潮位增加约 1.5 米，而大澳水位则会升至海图基准面以上约 3.5 米，比正常潮位增加接近2米。海面有巨浪及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切勿进行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横澜岛及青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101、100及90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34、126及119公里。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搭正之最新资讯。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3，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发出十号飓风信号。在晚上7:00，超强台风苏拉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南偏东大约70公里。天文台预料未来几个钟，苏拉的眼壁会横过本港，风力会显著增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苏拉会在午夜前后在香港天文台以南大约40公里左右掠过。受风暴潮影响，夜晚大约九点开始，本港东部沿海地区水位会上升，沙田、大埔、沙头角、西贡等或者会出现严重水浸。港铁表示，由于天文台已经改发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基于安全考虑，港铁已经即时暂停所有露天路段的港铁列车和轻铁服务，地底路段就维持有限度服务，直到夜晚收车。风暴期间，因应恶劣天气的实际情况和安全考虑，港铁服务可能需要作进一步调整。受风暴影响，鲤鱼门马环村和东涌马涌村早早已经出现水浸，有长者昨日需要撤离去到庇护中心暂住，亦都有居民说已经在屋外装设好挡水板和沙包，防止海水入屋。鲤鱼门有餐厅负责人说已经通宵准备防水浸措施，希望保住生财工具。政府说各区一共开放39个临时庇护中心，至今一共有277人入住。截至下午4:00，当局收到12宗冧树报告，7宗水浸个案，两个男子在风暴期间受伤，前往公立医院急症室求诊。 在天气方面，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苏拉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晚上七点，超强台风苏拉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南偏东大约70公里，即是北纬22度、东经114.8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珠江口一带。超强台风苏拉的眼壁现正位于香港天文台以东大约30公里，并且逐渐逼近本港，同苏拉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是影响本港。本港普遍吹烈风，离岸间中吹暴风，部分高地达到飓风程度。预料未来几个钟，苏拉的眼壁会横过本港，风力会显著增强。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10号飓风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苏拉会在午夜前后在香港天文台以南大约40公里左右掠过，本港将会由吹偏北风逐渐转为吹东至东南风，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市民需要保持高度警觉。受风暴潮影响，沿岸低洼地区的水位今晚起将会急速上升，夜晚大约9点开始，本港东部沿海地区水位会上升，当中吐露港的最高水位预计在接近午夜升到海图基准面以上大约6米左右，比正常潮位增加大约4米，最高水位可能达到历史纪录。威胁最大的地区包括沙田、大埔、沙头角、西贡等，会出现严重水浸，部分地区水浸深度或者超过1米。本港各沿岸地区的水位亦都会在听日朝早大约6点开始显著上升，维多利亚港的最高水位将会升到海图基准面以上大约3米几，沿岸低洼地区例如鲤鱼门比正常潮位增加大约1.5米，而大澳水位就会升到海图基准面以上大约3.5米，比正常潮位增加接近2米。海面有巨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切勿进行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大老山、横澜岛和青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101、100和90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34、126和119公里。预测风势显著增强，吹烈风至暴风程度的偏北风，今晚至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达飓风，听日渐转吹东至东南风，密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有风暴潮，海有巨浪和涌浪，气温介乎25至29度。展望星期日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0%，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10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N 先同你睇翻出面嘅最新交通情况，路面方面啦，深水埗咧兴华街系有坏交通灯，兴华街同元州街交界交通灯失灵，经过请小心。而新清水湾道冧树咧已经处理好噶啦，往西贡方向近住顺利村全线已经重开翻，仲有葵涌石梨街咧系有冧棚架噶，近住石梨二村全线亦都需要封闭。咁至于深圳湾公路大桥咧已经封闭，禁止所有车辆使用。而昂船洲大桥来回全线咧需要封闭，禁止所有车辆使用。南湾隧道往九龙方向，同埋由青衣路往昂船洲大桥同埋南湾隧道嘅支路咧系需要封闭。仲有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亦都已经封闭，禁止所有车辆进入。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 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咧，繼續有陳燕平同埋何巨業喺度噶。咁何巨業頭先我哋都講啦，話會想講一個咧，關於係無家者嘅調查噶。咁呢個咧就係由一路協助無家者嘅組織啦、同路社以及係香港樹人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咧，係透過同89名嘅無家者咧做咗一個訪談噶，了解咧佢哋以往嘅啲嘅創傷經歷啦，同埋無家狀況之間的關係，亦都顯示咧，當中咧喺調查入邊啦，其中有近六成嘅受訪嘅無家者咧，89名之中啦，受訪近六成嘅無家者咧，都係大多經歷唔同程度嘅虐待嘅。電話旁邊咧，即刻就請嚟啊，就係吳兆康，佢就係同路社嘅高級項目經理，負責復康及全人發展服務嘅。吳兆康你好。 你好， 吳兆康你好， 系啊，吳兆康，不如好快地讲讲啦，究竟咧即系呢六成嘅无家者咧，佢哋所经历嘅一啲嘅即系虐待嘅情况咧，系边一类型嘅虐待咧？ 系啊，呢六成咧，其实佢哋有时都系一啲言语嘅 abuse 啦，因为虐待呢个字，通常啲人会谂成系一啲物理上、身体上嘅，但系其实好多时都系一啲言语啦，又或者一啲长期嘅一啲叫做排斥。又或者是一些性的虐待，但是剛剛就另外一個數字我們比較重要呢，就是我們在那個測量表上我們看到一個叫 PTSD， 那個數字比我們預計中更加誇張，即更加嚴重，去到 44.9%， 因為這種症狀對無家者來說呢，這個是一個關鍵，因為這個是一個精神的疾病。 系点解会有呢、這个创伤后压力症嘅咧？即系 PTSD 嘅咧？其实有冇人系咪因为佢哋系冇一啲嘅方法去到求助咧？ 系嘅，呢啲有完全都系有啲关联嘅，但系咧佢哋最主要咧就因为无家可归嘅即系无家者啦，佢哋成日都会面对一啲长期嘅压力啊。暴力啦，甚至係孤立啦，所以如果其實無家嘅經歷已經係一個創傷嘅經歷，但係我哋再見到咧，因為我哋喺個研究之前再見到咧，因為我哋好多時喺我哋嘅工作上面啦，都會同啲無家者去傾嘅時候，好佢哋每一個都充滿住啲淚水，充滿住一啲故事，所以我哋都有個假設就係、是、佢哋會唔會真係喺以前受過好多嘅創傷咧？咁、那個研究結果顯示咧，都係真係比事實嚴重啦。而社會上咧，好多時都係加諸咗一個字，可能叫做一啲吸毒問題啊，一啲精神病啊，甚至一啲佢哋好懶惰，所以冇得做。但其實我哋個研究結果顯示咧，佢哋嘅故事真係我哋值得我哋去關注啦，創傷經歷 係係啊，吳兆康啊，我想知道嗱，無家者可能有兩類啦，有啲可能係即係露宿者，有啲可能即係唔係同屋企人住，好單獨佢居住嗰啲都係叫無家者咧，係咪咁理解啊？咁啊，咁會唔會呢種情況嘅人士係會喺啲即係露宿者嗰類嘅係會情況大啲，同埋點樣可以幫到佢咧？ 我首先解答第一個問題啦。咁就露宿者咧，我哋通常都會佢哋喺街上面有休息，佢哋有佢嘅群體。你見到每個地方有一群露宿者，其實佢哋裡面有啲唔同嘅文化嘅，亦都有一類咧，就好似啱啱所講咁，佢係住喺啲賓館啊，冇一個固定嘅住宿啊。 係嗱，或者咁樣啦，點樣去幫佢哋咧？我哋喺風暴消息之後繼續請吳兆康講。 晚上7: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苏拉接近香港时，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晚上7:00，超强台风苏拉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南偏东约70公里，即北纬22度、东经114.8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珠江口一带。超强台风苏拉的眼壁现位于香港天文台以东约30公里，并逐渐逼近本港。与苏拉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本港普遍吹烈风， 离岸间中吹暴风，部分高地达飓风程度。预料未来数小时，苏拉的眼壁会横过本港，风力会显著增强。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十号飓风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苏拉会在午夜前后于香港天文台以南约40公里左右掠过。本港将由吹偏北风逐渐转吹东至东南风。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变得当风，市民需保持高度警觉。受风暴潮影响，沿岸低洼地区的水位今晚起将急速上升。晚上约九时开始，本港东部沿海地区水位会上升，当中吐露港的水位最高预计接近午夜时升至海图基准面以上约六米左右，比平常潮位增加约四米，最高水位可能达至历史纪录。威胁最大的地区包括沙田、大埔、沙头角、西贡等会出现严重水浸，部分地区水浸深度或超过一米。本港各沿岸地区的水位亦会于明日9月2号早上约6时开始显著上升。维多利亚港的最高水位将会升至海图基准面以上约3米多。沿岸低洼地区如鲤鱼门比正常潮位增加约 1.5 米。而大澳水位则会升至海图基准面以上约 3.5 米，比正常潮位增加接近2米。海面有巨浪及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切勿进行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横澜岛及青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101、100及90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34、126及119公里。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搭正之最新资讯。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翻嚟香港电台嘅联播节目《自由风》，自由风啊！直播室咧有陈燕平啦，同埋咧我另一位嘅主持啊何巨业咧，亦都喺度嘅。咁啊，请留意啦，就系晏喺天文台咧喺傍晚嘅天文台喺下午七时四十五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嘅。咁头先咧，阿何巨业我哋就同咧一个嘅团体啦，就系铜锣社嘅高级项目经理，负责复康及全人发展服务嘅吴兆康倾紧嘅。咁啊，请翻吴兆康出嚟，你好。 系 啊，好啊， 好嚟。好嗱，最重要啦，就系我哋知道嘅情况啦。嗱，点样帮呢啲人冇家姐咧？啊，解决方法。 係啦，我諗咧，首先就分兩類啦。我覺得政府咧，因為而家都有啲服務嘅，喺無家者方面，咁就但係咧就因為個精神資源不足啊，佢哋大約只有三位精神科嘅護士去對應翻呢個精神嘅狀況啦。咁我哋無家者最新嘅登記數就係1441位咁，所以其實佢哋需要落多少少資源俾一啲政府資助嘅團體，即係我哋就唔係政府資助，但係我哋會盡量去保住去咁樣去做咯。另外一方面就係我諗。因為呢個精神健康呢個狀態咧，最主要咧就係因為佢哋冇一個社會大眾同埋自身嘅尊重啊，超過六成嘅受訪者都係冇社交支援，而呢個 PTSD 同埋呢樣嘢係好掛鈎嘅。如果有社交嘅支援或者尊重嘅時候咧，對佢哋嚟講咧係會有一個好大嘅作用。所以咧喺政府咧需要喺政策方面入手，因為我哋之前輩都倡議咗好耐友善政策，講到口水都乾埋，但係佢仍然都未有一個友善嘅態度俾佢。因為如果一個有俾咗佢，我哋嘗試喺啲地方度劃一啲區域俾佢哋嘅話，咦，佢哋感受到尊重，佢願意行出一步，佢哋唔會喺個無家經歷咁耐，或者係嘗試脱離嘅機會又會再大啲，以至佢哋唔會長期喺度無家嘅時候，影響到令到佢哋嘅創傷經歷越嚟越大。而呢個 PDSD 個值越嚟越高咁咯。 嗯，好啊，多謝曬你，吳兆康傾到呢一度啊。咁啊，吳兆康咧係一個協助無家者嘅組織咧，同路社嘅高級項目經理嘅。咁當然啦，即係牽涉到無家者嘅問題咧，其實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層面去傾嘅，包括頭先講咗點樣係做一啲嘅友善政策啦，俾佢哋嘅。咁不過咧，何巨業呢個嘅議題咧，我哋遲啲啦，即係我哋再繼續咧去跟進，但 今日咧，我哋都想咧，好快地咧係留意翻一個情況嘅，就係、是、喺上個星期三，即係23日嘅清晨啦，有一名嘅57歲嘅男子啦，就係、是、叫做林國亮嘅，佢就離開咗咧黃大仙區景福街嘅住所，就去黃牛山行山之後咧就失蹤嘅。連日嚟啦，其實消防處啦、好多嘅政府部門啦，同埋好多嘅民間團體啦，包括一啲嘅義務咧，去搜尋喺山野失蹤嘅團體。都在西贡濠涌去到沙田梅子林一带咧，去到搜山嘅，就不过就可惜咧，就未有一个好消息啦。咁而咧，亦都系因为受到即系台风所影响啦。咁所以消防处咧，亦都话个搜救行动咧，因为天气咧而系寻日系暂停咗嘅。嗱，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嘅民间团体啦，系继续咧话编咗个封缸去继续搜杀嘅。咁究竟今日有冇一啲嘅结果咧？嗱，电话旁边我哋又请嚟啊，都有。好行动嘅就系、是、香港守望者服务团嘅发言人郑先生喺度，郑生你好， 系啊，郑先生你好， 郑生你好，系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你哋今日系都继续上山，上山系上边一度，同埋个搜查有冇结果咧？ 暂时就未有结果嘅，咁我哋今日搜查个位置咧，其实就由呢个梅子林偏向呢个黄牛山啦、水牛城山啦，然之后就落到去呢个北港古道。嗰一大个范围嘅， 但系今日好大风大雨咯，其实咁样上去，我谂你哋搜嘅时间都唔长啦，同埋会唔会对啲义工会都有啲风险啊？ 风险有嘅，咁但系以往一般即系喺呢个唔系恶劣天气环境下咧，我哋出嘅人数比较多嘅，咁即系可能都有7至8个啦，最少都，咁但系去到呢种我哋叫做比较恶劣天气环境咧，我哋出嘅人数就会降低好多。咁主要會揾翻幾個可能資深啲嘅隊員啦，咁就先至會做呢、這個特別嘅安排。因為其實以往風打風咧，我哋都比較依我哋成立咗兩年幾，依兩年幾講八號風球出去幫手做搜索嘅咧，都係試依次係第二次啫。咁所以個安排都係揾資深隊員去出動，其他非資深隊員就負責其他風間工作咯。 不过由于而家咧已经系九号风球啦，咁甚至都有可能咧会系不排除改挂更高嘅信号嘅。咁你哋个搜查系咪会暂时停止咧？ 我哋啱啱头先就落咗山，咁啊挂咗九号风球之后，我哋都有衡量过系咪可以继续嘅。咁但系因为连日我哋知道叫做差唔多由23号到而家都即系每一日我哋叫做。因為義工啦，每日放工我哋集合完之後再上山，咁其實大部分就算資深隊員都有啲攰嘅，咁有啲器材都開始唔夠電，咁所以就我哋其實而家都落咗山嘅啦，啱啱 嚇。咁大家你想救人都要安全為先啦。咁其實想問一句咧，其實你哋點樣安排？坦白講，你係靠人去揾咧，定係話其實都有啲嘅技巧方法？點樣去分布喺邊個位置揾，或者中間會有啲個特殊即係工具去幫到你，真係可以揾到呢位失蹤者咧？ 嗱，特殊工具咧，其實我哋叫做有幾個民間組織咧，咁我哋其實都有一個叫做聯絡或者係叫溝通嘅。咁當中有民間，我哋民間咁多民間組織裏面咧，有一個係有用航拍機嘅。咁佢有一部有熱成像嘅航拍機，咁啊去盡量去幫手睇下會唔會揾到。失蹤者會唔會有即係熱反應嘅時候，我哋可以靠呢啲 data 去幫手揾啦。咁我哋就現場嘅咧，我哋都會有一部手提嘅熱成像嘅探測器嘅。咁如果隊員即係我哋隊員揸住，或者我哋即係會 check 得到嗰、那個失蹤者佢仲有熱能嘅，咁我哋都有機會可以揾得到佢。咁另外咧以往我哋會出。搜救犬，我哋自己有一隻搜救犬，咁咧就都會帶埋上山出去嘅。不過今日我兩個 issue 咧，因為佢第一就佢啱啱成功咗分娩，就我哋叫做開始繁殖咗第一即係新一代嘅搜救犬，咁所以佢就留咗喺屋企度咧就冇出嚟，咁所以就今次就用搜救犬就即係叫做派唔到用場，同埋喺個惡劣環境咧，依情況咧我哋都比較少會帶佢出去，因為。佢嗰個可以幫到手嘅機會就比較細，咁佢通常都靠人。 係鄭先生，我想問今日喺山上面嗰個嘅天氣狀況係點樣啊？風勢如何咧？ 風勢大嘅，咁但係佢又未去到好影響到我哋嘅行動。 雨勢初段咧都唔係好大，係慢慢開始即係大風大雨啫。咁但係其實我哋都應付得到嘅，即係唔會話好危險。咁但係本身搜索條路線咧，佢係偏向比較滑嘅，即係比較善。咁所以行嘅時候咧，個速度就會相應地會比較慢。 係， 就 都有啲風險啦，小心啊！ 風險會有啦，都會有啦。 我 做搜索都唔會行得太快咯。 明白。我想問啊，鄭先生啊，其實咧嗱，我知政府部門啊、消防處啊、拯救隊都有一路做緊功夫嘅。其實你哋就作為義工者啦，其實點樣有冇同政府部門有一啲協調？大家喺策略上可以大家可以更加有效率啊？定係中間其實你都已經係分咗工咧？我想有冇分享下？ 暫時咧我哋民間組織就未有咁高機會可以同政府部門合作，咁但係話以往咁計啦，有冇可以合作嘅空間咧？有嘅，因為我哋當中試過有一兩次 case， 我哋上到山上面嘅時候咧，遇到消防咧，佢哋都會將佢哋有嘅情報話俾我哋聽，即係大家去分享，咁等我哋即係唔會白行一趟。咁亦都試過好似早年有一次喺叫慈雲山，又係一個伯伯唔見咗。咁我哋當時係同消防一齊行嘅，咁最後就happy ending 啦，揾翻個爸爸啦咁樣。咁所以其實有空間係可以同政府部門即係合作一齊去做，咁個範圍同埋可以做到嘅嘢可以更加多咯。呢樣嘢我哋香港可能比較慢啲，亦都咁講啦，可能都係近呢幾年先至開始多民間組織。咁政府部門可能都未。即係未習慣有啲民間組織一齊咁做，但喺外國就比較流行，比較多咯。咁我都希望依樣嘢慢慢可以喺香港好似外國咁，即係民間組織同政府部門可以更加緊密合作，做到嘅嘢就可以更加多、更加大。 鄭先生，我快地問啦，你哋會唔會係咪都會同其他嘅義務嘅搜殺隊咧，去有啲分工協調嘅？會唔會啊？ 我哋有少少默契嘅，因為點講咧？我叫佢暫時叫有三個啦。我諗你留意咗報道，最近都依次都係三個義工團體啦。咁有一個義工團體比較我因為開埋名都唔怕，因為一個叫 CVST， 係可以話係喺我哋民間嘅義工做搜索嚟講咧，佢都算係一個龍頭啦，即係佢係最耐歷史嘅。咁啊，佢大部分都一啲年紀比較大嘅退休人士啦，或者一啲以前嘅紀律部隊嘅成員啦，咁所以佢哋呢啲長輩咧，就佢哋嘅經驗都可以俾到好多分享我哋嘅。咁另外有一隊我哋叫VMST 啦，呢一隊咧就係我成日話後生可畏啦，因為佢哋比較平均年齡比較後生嘅，都係20-30歲到，咁亦都有好多都係可能係而家讀緊書嘅學生。咁佢哋當中用咗好多唔同嘅科技啊，或者係一啲嘅技術。去幫手做搜救嘅，咁啊頭先我講啦，航拍機啦，咁樣即當中有呢啲 issue 嘅，咁佢哋都會同我哋一樣，都會夜間都會會進行搜索，咁就 即係有 於科技啦， 有一啲嘅協調啦。最後好快，請你不如用半分鐘左右咧，講講你哋嘅成員係咪都要受過唔同嘅訓練先至可以去做呢樣工作？ 其實我哋分咗兩種成員嘅，一種就係我哋叫義工啦，義工就係啱啱加入而未有任何訓練或者背景嘅。咁而隊員咧，大部分暫時嘅隊員咧，好多都係最基本有這個急救嘅即係資格啦。有部分成員就係曾經可能係一啲部門或者一啲救出前嘅紀律部隊嘅成員啦， 即係都 所以就會有生一定嘅 排列咁。都有受過訓練，多謝曬鄭先生。香港電台普通話台會喺稍後晚上8點分途廣播，125台8點後繼續聯合廣播颱風特備節目，敬請留意。